1986年的5月9号，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《一无所有》，也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。崔健是公认的中国摇滚乐之父了，人们也通常把《一无所有》称之为中国的第一首摇滚歌曲。在1986年之前，中国根本没有摇滚乐，崔健的几乎是在一片荒野中独自开拓前行，这也造就了他早期音乐作品的原生性，没有太多的理论支持，凭的就是一腔的热血与激情。来回顾1986年，崔健《一无所有》。 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忙碌一整天，听听好音乐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

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凭借新经济100人2018 CEO 峰会，6场独立的演讲，12场行业论坛，52位新经济领域的顶尖 CEO 与投资人，4月13号至14号，邀您一起在北京探索趋势，引领未来。详情的请关注新经济100人微信公众号。 幸福就那么独

忘记了拥抱，忘记了微

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香港，乐坛流行的飓风持续的劲刮，有四位的最受欢迎的男歌手影响力波及至全亚洲，至今且活跃在乐坛及演艺界，他们就是张学友、刘德华、郭富城与黎明。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来自其中的歌神之称的张学友。张学友能够轻松演绎几乎所有的音乐类型，头发乱了这首歌结尾的假音十分考验歌手的功力，张学友的演绎让人叹服，至今还是会有很多的实力歌手和乐迷雀雀欲试。不过经典之所以能称之为经典，是因为它永远无法被超越。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锐，发现有 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，便知道什么是